巴巴拉波儿，巴拉巴巴拉 ，in the car。巴拉巴巴拉 car， 巴拉巴巴拉 ，round the world。You know something's new， you know something is old。For you Turn to hide the door